多謝呢個好似係我失信十八年嘅哥哥係咪？好多謝教會，都多謝軒牧師俾我呢個機會，讓我咧能夠喺呢度嚟同大家一齊嚟分享神嘅話語。今日係父親節，咁咧我都恭祝我哋在座每一位做父親嘅，祝你哋父親節快樂啊！咁咧，我哋今日咧都有兩位弟兄喺出邊啊。咁啊，我哋朝早已經喺呢個信義會新生堂嗰度崇拜同埋講道。咁啊，而家佢哋喺出邊，咁我哋都有個攤位。今日係父親節。所以咧，我哋帶咗一啲嘅禮品嚟贈送俾弟兄姊妹嚇。咁咧，呢個禮品係乜嘢咧？就係一啲法國 Made in France 嘅唔知係果汁杯定係酒杯啦嚇。同埋有一啲係 Made in England 嘅嗰啲碟嚇，有唔同嘅款式嚇。咁咧任你攞啊，唔緊要嘅嚇，就係、是。做仔女嘅咧，就攞翻屋企整一餐勁嘅嚇，俾爸爸食，俾爸爸飲咁樣嚇。好，咁啊，今日咧要同大家思想嘅題目咧，就係、是、迷失的兒子，同埋咧呢個寬容嘅父親。就是、分享之前咧，我哋就一齊嚟做一個祈禱啊。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在父亲节，我们就思想到父啊，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深，何等的高。我们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思念你对我们的看顾，对我们的恩典。我们都为着我们地上所有的父亲献上感恩，愿主你亲自纪念他们的劳苦，愿主你亲自纪念报答他们。我们都今天在主你的会中，你读了你的话语，但是我们因为知识有限，智慧有限，我们没法完全明白你的真理。我们恳求你藉着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明白你一切的真理。我们都求主你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谦卑的心，让我们每个人无论讲的听的，我们都愿意用圣灵来做我们的老师。我们都求主你的灵充满你的仆人，让他所讲的一切都有圣灵的同在，都有圣灵的同工，都有圣灵的能力。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就是从这个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来思想。主要的重点就是在这个父亲和两个儿子的经文那里。但是呢这个十五章呢，就是一个的完整的一个的信息来的。当我初信主的时候，我读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我呢就有一个很大的问号。我不知道你读这个十五章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呢？这个问号是什么呢？这个问号就是我们都知道耶稣呢，他是一个很伟大的演讲家来的。所以呢，他讲嘢可以说不用有稿的。而且呢，随时看到一朵花都可以讲一个信息，看到一只雀都可以讲一个信息的。哇，这么伟大的演讲家。但是我看路加福音的时候，我发觉他很沉很沉很沉。 点解好惨呢？因为佢要表达一个嘅信息，就系、是、失而复得呢一个信息。但系呢一个信息，佢要讲三个比喻、哦，就系使乜咁啰嗦呢？吓、啊，哇！你耶稣你咁劲嘅，你讲一个比喻咪够咯，使乜讲三个啫？啊！我真系勾晒头以前啊！但系咧，哦，上帝怜悯我咧，俾我慢慢信主嘅日子越来越长，睇呢个圣经亦睇咗好多次，你又慢慢先至领会到咧，原来三个故事咧都有关系嘅，因为佢就好似一个屏风咁样，系有三幅图画，咁咧就砌成一个屏风出嚟啦。啊，咁咧我哋可以睇到。在这个的圣经你要了解的时候啊，它是一气呵成的。啊，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是啊，我们看到在第一至第二节那里呢，它就是因为这个啊，税吏和罪人挨进耶稣的时候，要听他讲道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呢就在那里呢就硬硬硬硬硬硬硬的了。啊啊，咁咧耶稣就开始讲个比喻啦吓，但系我哋睇到咧，啊呢、这个系一个整段嘅一个嘅信息，点解咧？因为佢有呢、这个前后啊相呼应噶吓，啊所以咧我哋睇到第一节、第二节啊，就系呢啲法利赛人问事就喺嗰度议论纷纷吓。啊然后耶稣咧讲咗一大轮都冇答到佢啊！啊，去到边度咧？啊，到第一节、第二节佢哋议论纷纷，到最后嗰两节嘅时候咧，啊，耶稣就回答佢哋嘅呢个嘢啦吓，就用呢个父亲嚟对佢哋说啊。咁啊，呢个等阵就会同大家讲到吓。咁啊，其实。这三个的比喻都有很多很丰富的信息的。我们看到在这个的三个信息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个的这个卖羊的比喻那里，看到个牧羊人呢去玩这些个迷失的羊。这个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去寻找迷失的羊咁样，然后仲将呢个羊扛喺佢嘅肩上，佢担当咗我哋呢啲羊所有嘅罪啊！然后喺第二个嘅比喻嗰度，我哋都睇到一个妇人见咗一个钱，然后佢就点灯打扫屋企，就去寻找啦。我哋都知道。这个富人就好像是教会一样，教会就是在圣灵五旬节降临之后才建立的，所以在教会里面都有很多的迷失的钱，要找回这些钱呢就要打扫干净，即是说教会呢都有一些啊，需要打扫的地方啊，啊啊有一些可能呢是垃圾来的，多余的东西来的啊，好像我们很多人的个 garage 这样啊，个仔呢啊一岁到五岁啊，那些的功课都不舍得掉啊，现在已经个仔呢做了 牧师啊，做了律师的啦，或者是做了厨师的啦，啊就很多垃圾在那里啊，或者是教会里面有很多垃圾是神喜欢的垃圾在那里，因为圣间房就很黑暗，所以找不到，所以要怎样呢？要点着灯，要有圣灵的光照啊。然后我们看到第三个比喻就讲到父亲的接纳了，所以在整个的救恩寻找罪人的这个救恩的路程当中，我们看到有圣父、圣子、圣灵 的工作在里面。我们看到呢，第一个比喻，就是牧用人出去找羊，第二个比喻就是那个妇人去寻找那个钱币，但第三个比喻那个父亲没出去找的，他没出去找那个小儿子的。所以他给我们一个信息，都是给我们看到在整个救恩的事情上面，就父妻子来完成这个救恩，然后父和子就妻圣灵去施行这个救恩，但是父呢就没有被妻下来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十五章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宝贵的信息给我们看到的。所以给我们看到一个个信息都是一样，为什么失羊的比喻牧人去玩，为什么失钱的比喻这个妇人去玩，为什么这个迷失的儿子的比喻那里父亲没去玩呢？因为他给我们跟我们讲，就是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神的儿子，上帝已经差去的儿子，主动地去寻找罪人了。上帝天父也都差圣灵去感动罪人了，神已经主动地去寻找我们。但是到第三个比喻就说，不是只是神去寻找你，而且你都要回应神，你都要做出一个的回应，所以才有这个第三个比喻。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就放在第三个比喻这里。那这里死了，今天呢我因为呢花粉症，这个个钟，看得不清楚，所以过了时间呢，牧师请原谅，不过我有手表的，不用怕，各位，这段圣经就说呢，一个人有两个儿子，所以即是说他有个大仔，有个小仔。今天呢，这个小仔呢就对他的爸爸说，喂爸爸，请你将我所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哇，各位，这一句是什么说话，你知不知道，这个是非常不孝，非常不敬的一句说话来的。意思就是说，哇，即当你老豆死了，因为犹太人该未死的爸爸未死的时候，所有产业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所以你这样说，就是说叫我，当我死了。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这个小儿子为什么要拿这些产业呢？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他就是为了要去放荡，要去自由，要去浪费资财，浪费资财，那我们，任意放荡，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为什么那些人说没有神没神没神呢？因为他们要任意放荡，当神是死了的了。很多时候我们要去犯罪都是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在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时候，我们都是暂时，当神死了的了，当神没有到的了，所以你才会去继续的犯罪。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父亲，虽然个儿子提出这样不合理的要求，但是他仍然将个产业分给他。但我们要注意，在这里呢，个产业不是只是分给个仔，个圣经是说个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不是只是他， 啊，所以个大仔呢都已经分清楚噶啦，啊，大仔有两份，个细仔就有一份，啊，所以咧就系咁样，但系咧过咗冇几日咧，啊，呢个小儿子咧就将佢一切收拾，就往远方去，喺嗰度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啊，所以我哋睇到咧点解啊？攞咗啲产业啦，啊，仲唔快啲炸炸冧鸡咁脚系咪啊？就快啲走啦，做咩仲要等多几日啫？啊，原来咧，佢哋嗰阵时嘅产业咧分咗嘅咧，唔系俾你50万，俾你100万咁样啊，佢哋系俾你一只鸡。俾你一只鸭，俾你一只猪，希望犹太人冇猪噶，俾你一只羊啊，咁样吓。哇，呢个父亲应该系好有钱噶，因为佢仲有雇工噶，所以应该系一个大户人家嚟噶。所以我相信唔止系一只鸡、一只羊啊，可能系好多噶。哇，如果佢攞咗啲产业，哇，要去远方嗰度，哇，攞住30只鸡、30只羊、30只牛咁样，唉，上市鸡 train 都唔俾你入啦，系嘛，搭的士都唔俾你啦，啊，所以点算呢？咁佢咪要等多，要变卖咗呢啲嘅嘢，换一啲 cash 有现金流先至得噶嘛，啊，咁咧佢咧就要去变卖啦，啊，但系哇，咁快就卖得出啦，啊！哇！咁多嘅產業咁快就賣得出喎，啊！哇！我哋嗰啲碟啊、啊杯啊，所以賣唔出，所以攞嚟送俾人啦。啊，點？因為咧，佢要咁少嘅日子就賣得出，佢就必須要點啊？要賤賣出去啊！好多時候我哋都好似雅各一樣啊！为了一碗的红豆汤啊，将个长子的名分贱卖出去啊！好多事为了要犯罪，为了要放荡的时候，我哋将我哋的身份都是一样贱卖出去啊！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嘅小儿子，佢去到好远好远的地方度，喺嗰度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他离开父亲越来越远的了，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我们和我们这位天父的关系是有几远呢？还是有几近呢？所以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啊，不是长和短的，所以不是说你信主很长的日子，信主很短的日子，那么你的属灵生命就会很丰盛，或者是 很枯干，也不是很高或者很低。有些人说今天灵命很高，哇，差不多高到屋顶了。有些人说灵命很低，什么都做不到，不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是近和远，你和神的关系很近，你的属灵生命就很丰盛；你和神的关系很远，你离开神很远很远很远，你的属灵生命就会慢慢的枯干枯死。所以我们看到去这个小儿子去到很远的地方，在那里他就在那里日日夜夜笙歌，浪费很多的钱财，最后呢，啊，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还遇到那里大饥荒，啊，食都没得好食，啊，真是就这样穷苦起来。不单止这样，连朋友都走晒，没晒朋友，结果呢就遇到那里一个人，就打发去做一个奉猪的工，啊，真是没阴功，啊，连这么卑贱的工作都要去做，啊，因为犹太人是不可以玷猪的嘛，吃猪肉都不行，他还要去奉猪，啊，与猪共舞，啊啊， 所以咧，唔单止咁，仲要连个猪要食嘅吓豆汁啊，都要攞嚟食啊！哎呀，所以一个人离开神好远好远嘅时候，佢嘅光景系非常可怜嘅。喺呢个时候咧，啊，呢、这个小儿子佢忽然间个处境咧，令佢好心酸。佢咧就唱咗一首歌出嚟啊！你个圣经冇啊？诶，我个圣经有嘅，有佢唱一首歌嘅喎。佢唱咩歌啊？吓，我唱俾你听啊！佢忽然间咧，啊，喺呢个光景底下，佢话咧：我人憔悴，心又碎。无人救情，今分真知多，苦功都做落，如今既冷我，梦见主家心中悲痛泪已成河啊！喺阿红姐面前献丑啦，不过咧条照楞就系咁噶啦，唔好太计较啦吓。咁啊！佢喺咁嘅光景底下，佢醒悟起嚟，佢就话：我父亲有好多嘅故宫啊，口粮有余啊，我反要喺呢度饿死嘛！我要起来到我父亲嗰度去，向佢话：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嗱，各位亲爱嘅弟兄姊妹，我哋今日是否仍然喺呢个罪恶嘅当中啊？我们今天是不是仍然生活在一个黑暗的当中？我们今天是否仍然做一些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们要醒过来，我们要回到神的身边，你向他认罪。这个小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不单止要向神认罪，还要向人认罪。他很谦卑说：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就将我当作一个的故宫吧。然后第二十节我们看到他，于是他就怎样啊？起来。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有在那里懒啊，在那里思想啊，在那里呢，啊，我要怎样悔改啊，我要怎样啊，不再做这些事啊，我要怎样脱离啊，但是呢从来没有行动啊。我们要起来，在哪里跌倒我们就在哪里起来，拿你的褥子起来走吧。他就往去父亲那里去。圣经俾我哋睇到佢好远好远嘅时候啊，佢父亲就睇见佢啊，哇好远喎，哇呢、这个老人家咁远都睇到啊，啊应该系佢日日都喺个门口嗰度等个仔翻嚟啊，啊所以个身影仲未完全忘记啊，啊咁呢个父亲咧日日喺门口嗰度等嘅时候咧，圣经俾我哋睇到咧佢。每次等的时候都唱一首歌啊你的圣经都没有这首歌为什么我的圣经全部都有歌的个爸爸呢又再唱一首歌，他唱什么歌呢？啊，很有趣的，啊，个仔呢唱粤曲的，个爸爸唱国语歌的不知道怎样沟通的，啊，个爸爸每一天都在门口那里归家吧，归家吧， 在犹大，慈爱天父伸开双手，渴望你归家。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亲爱的朋友啊，我们的天父他一直在门口那里，一直等候我们回来，我们是否愿意回到他的身边，不要再迷失在黑暗的当中，不要再迷失在罪恶的当中，不要再迷失在牧师后面自知沉沉啊。所以呢，各位，我们要起来，天父等紧我们。当你个父亲看到个仔回来的时候，他就动了慈心，就走过去抱他的颈后，就连连的同他亲嘴。哇，这个儿子就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哇，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父亲就立刻说，Oh, no. 我不知道为什么西人要这么多 no 的，一个 no 就可以，为什么要这么多 no. 其实个仔还没说完的，他其实还有一句要说的，就是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将我当作故宫吧，这个还没说完的。但是他一说到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的时候，他的父亲就顶不顺，就说你是配的配的，于是就吩咐个仆人说，将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你有没有思想到这件袍是谁的？是不是这个很快就去到这个Old Navy 那里买一件袍给他穿？这件袍是不是个仔的拿给他穿？不是的，他已经收拾了一切了，已经去了找了二叔公了，而且在那里在 Nightclub、Disco、Casino 全部揈晒的了，什么都没有了。那这件是不是个大仔的？如果你看后面的经文你都知道了，都不知道生到几死啊。哇，你那份拿去揈晒了，你现在回来，哇，回来那你现在食住全部是我的了，哇，那我做到死死下，你又出去吞吞世界，现在没了你回来又来辱我的所以他很生气嘛，怎会给一件上好的袍给他那这件是不是他爸爸的他爸不合尺寸的嘛，而且是 old fashion 了的啦。这一件是谁的？真的不知道。这一件是他这一件呢，给我们看到啊，这个是父亲啊，一早就预备好了啊，一件上好的袍子啊，他所有都拿走了，父亲希望他有一天可以回来为他预备一个上好的袍子啊。好像罗马书五章第八节说，唯有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上帝的爱就再次显明了。所以各位，这一件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义袍啊，而这一件的义袍只有耶稣基督才配称为这个的义袍。所以我们要接受，要接受，我们才能够遮盖我们一切的污秽，没有其他的衣服可以遮盖我们的污秽，只有 上帝为我预备的这一件的衣袍，然后呢又给他戴上这个的戒指，就是代表什么呢？代表权柄啊，就给他穿这个鞋啊，不知道是 Nike 的鞋啦，定是什么鞋啊，总之呢穿鞋啦，这样呢就恢复他儿子的身份啊。这个你有没有想到啊？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所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什么啊？权柄啊，就作上帝的儿女了。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要恢复上帝儿子的身份，我们要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义袍，我们要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耶稣接待他，他就赐给我们权柄，让我们可以恢复回儿女的身份。然后呢，哇，又劏只牛，哇，又几 happy 的，哇，又大食大饮庆祝啊！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个儿子是我失而复得的，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无论我们在什么的光景底下，无论我们曾经做过什么污坏的事、卑贱的事、怎样上帝不喜悦的事，我们永远要记住，我们有一位宽容的父亲，他很愿意来赦免我们，很愿意再拥抱我们，很愿意再与我们亲嘴的。只要我们愿意起来往父亲那里去，远离那些的罪恶。咁啊，有一个咧就喺出边迷失嘅仔翻咗嚟啦，但系咧唔系净系一个迷失嘅仔，仲有一个系喺屋企入边迷失嘅，咁啊一个迷失嘅仔，我哋睇到失羊嘅比喻入边咧，系咪啊？羊咧就点啊？佢就自己迷失咗，咁啊佢就翻嚟。咁呢个咧就好似系失钱嘅比喻咁样咧，系喺个屋入边咧迷失咗噶。咁呢个第二个咧就系呢个大仔啦，第五十节我哋睇到，哇！呢个大仔喺个田入边啦，哇！耕种啊，咁啊去翻嚟嘅时候咧，哇！仲未到门口喎，喺个 sky train 一落车嘅时候就听到，哇！个屋入边。哇！又有打鼓啊，又有音乐啊，哇！好似我哋经过嗰啲印度人嘅 club 咁样啊，佢哋嘅 club 后成日都好多音乐出嚟噶，哇！好开心，又叫一个仆人过嚟，喂，发生咩事啊？个仆人就话：，哇！你细佬翻嚟咯，哇！你老豆唔知几开心啊，哇！冇穿冇烂喎，咁样翻嚟，哇！于是咧，哇！就庆祝，搞个 barbecue， 哇！个大仔一听就顶唔顺啦，吓！有冇搞错？于是佢就唔入去啦，唔入去，个父亲都会出嚟劝佢，父亲都会出嚟劝佢。又去对佢父亲讲咩？话我服侍你咁多年啦，冇违背你嘅命，但系你却冇俾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同我个朋友一齐庆祝啊！所以我哋今日喺教会入边都有好多人迷失喺乜嘢？迷失喺侍奉入边啦，服侍神好多年啦，但系却系迷失嘅。今日咧好多。在教会有工位的人是没有去祈祷会的，一定不会去祈祷会的。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很忙的了，很多会开的了，所以不来祈祷的了。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有很多人在侍奉的当中 迷失了自己，也都有很多呢，好像是很遵行神的命，很遵行圣经的教导，好愿意读圣经，好了解很多圣经，但是却是怎样，好像法利赛人那样自以为义，迷失了，不明白神的心意，不体贴神的心意，这些就是在家里面迷失的儿子。所以我们今天也都是一样，但是虽然我们是这样，但是神从来都不会放弃我们，他是一位宽容的父亲，他不会计较我们，愿意接受我们。哇，这个弟仔他说但是你这个儿子，哇，他现在说你的这个儿子不是说我弟弟，就是说我跟他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都是很教会，有时我觉得教会呢都有很奇怪的东西，很奇怪的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哇，那些未信主的人呢，哇，他说我曾经杀死我的妈妈，我们说不要紧啊，上帝的宝血洗净你的啦，上帝会接受你的啦，我强奸我的女儿啊，不要紧啊，上帝的宝血洁净你的啦，但是我如果我们的弟兄说我昨天偷吃了厨房一只鸡，哇，我们立刻顶不顺，好像不能够接受他啊。今天我们很容易接受未信主的人犯过一切的错，无论是点几大的罪恶，我们都能够接受。但今天反而呢，我们自己的弟兄，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如果他有婚外情，我们很难接受他。如果他偷拿了教会一些的钱，我们也都很难接受他。我们会当他这个是你的儿子，不是我的兄弟。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会好像法利赛人那样，其实虽然做了很多事，虽然读了很多圣经，但是不体贴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要去寻找罪人，希望这些罪人能够失而复得。所以呢，他说你的儿子跟娼妓吞进你的妻，去分一分你，你就跟他庆祝。个父亲讲乜嘢？父亲话：儿啊，我想同你，你想同我同罪，我一切所有嘅都系你嘅，只系你呢个弟兄系死而复活，失而有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啊！所以呢一句咧就回答咗呢个法利赛人啊，就系要俾佢哋讲，同佢哋讲，神注重嘅系失而复得啊！神希望我哋能够翻到佢嘅身边。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有一些是在外面迷失的儿子，有一些都是在家里面迷失的儿子，但是我们要记住，在外面迷失的儿子要记住，无论你是怎样的污秽，怎样的卑贱，我们这位宽容的父亲都愿意接受回来。而在家的儿子，我们要记住，我们这一位父亲是一位宽容的父亲，不要因为侍奉太多，知识太多，迷失了自己，不记得这一位神的宽容。我们应该要用宽容的心去接待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无论他们犯过几大的错误，我们要帮助他们能够振立起来，能够重新做人，能够重新立志，做一个神所喜悦的门徒。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在这个父亲节里面，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可能会犯很大的错误， 我们可能会犯很大的罪恶，但我们却是很多时候在背后，在私底下，我们暗中的做了神你所不喜悦的事情。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仍然陷在罪恶当中的人，求主你的灵光照去，唤醒他，让他能够晓得起来回到父亲的身边。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自以为是服侍神很多年的人，也可能有一些自以为是认识圣经很多的人，我们很多时候因为知识太多，渐渐就没了爱心，我们不体贴到神你的宽容，怎样去接纳我们迷失的弟兄迷失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都让我们能够在侍奉的当中，在读经的当中，我们能够多点去明白去了解神你的心意。我们愿在这个父亲节的当中，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作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儿女，我们感恩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愿主赐福给大家。 再一次多谢李传道将神的话语来了，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个浪子的比喻是有两个浪子，希望大家来到懂得去找一个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那个浪子。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亲爱主》来作出这个回应。我们两节的诗歌一次唱完。亲爱主，牵我手，建立我，领我走，我路途满雾，看不透。你引路过黑夜，终于危难痛渡过，皆因你紧我拖带我。亲爱主，牵我手，帮助我去困忧，我困倦，我困倦，我伤透，我挫败中淌泪，试问谁能明白我？相相信得你拥抱我。跟住落嚟奉献嘅时间，请两位司事来到台前面。奉献是基督徒对神恩典的一个回应，在座当中如果你未认识神，你奉献袋全开就可以了。